的深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云奇。中国铁路总公司进一步完善车站和列车设备设施，连接售票网的自动实名制验证检票机大幅增多，从去年的571台增加到1000台。近期，支付宝进入以色列，正式将移动支付服务带到中东地区。未来，以色列的知名航空公司、珠宝店、连锁免税店都可以使用支付宝付款。近日 iPhone X 再出现问题，这部手机在电话铃声响起后，手机触摸屏最常会延迟亮起。苹果公司表示，正对相关报告展开调查。2018年泰国欢乐春节庆典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泰国国家旅游局举行，本次庆典活动将于2月13号到3月6号举办。北京场店庙会将于正月初一到初5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向公众免费开放，通过百余场特色活动营造浓郁的春节文化氛围。手机沪卡通自2月起可在北京公交、地铁以及京津冀区域等全国互联互通城市指定线路全面使用，京津冀3D 用户可凭借一部手机畅行京津冀。由33位明星大咖联袂出演的春节档奇幻喜剧电影《祖宗19代》在京举办主题发布会，导演郭德纲携主演岳云鹏、郭麒麟、欧弟、王东城等演员亮相发布会。以上就是今天的969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最近很多回家新期的听友们都在抢回家的票，可是有人说呢，自己在12306手机 APP 准时抢票，网速也不慢，但一到放票时间点呢，所有的票都没了。其实啊，还是因为抢票太热。据说在高峰时段，12306网站一秒售出近700张票，这意味着一秒钟把一辆热门动车组的车票全秒杀走了。可以说抢票的乘客非常多，而余票呢也在实时变化。如果12306网站上显示没票，那么去车站或者打电话也买不到票。网络的发达使买票更方便，可是很多老年人还是不会上网买票，而且车站呢还要比网络晚上2天发售，希望火车站在这方面会有改良吧。好了，先进入一首歌，节目稍后回来。

大概说的就是为了酒后不得罪朋友，而且感情还要维持，决定放下酒杯，举起茶杯，自今日后以茶会友，谈人生，谈理想，谈棉花，就是不谈酒。这句话呢，确实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有的时候真的是为了应酬，为了一些维持的关系，不得不喝酒。而马上到春节，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难免要喝上一些酒，但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身体为重，哪些时间，哪些场合不能饮酒，自己一定要把好自己的关。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

九九景点随身听，我是依然陪你在开车路上的爱音乐 DJ 云奇。每年寒假呀，高校假期时长是大家热议吐槽的热点，而放假时间最长的高校呢，是河南检察职业学院，寒假时间竟然长达80天。听说他们学校近期公寓装修，寒假时间改为1月6号到3月26号。众多网友纷纷评论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而放假天数最少的学校为东南大学，寒假只有28天。网友再次调侃道，对于比假期谁更短这件事，东南大学是不会输的。而东南大学官方微博也说出了真相，虽然我们寒假短，但是我们也放得晚呀。话说回来呀，其实放假时间长，你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充实自己，多学一门外语，健身一个月都会有回报的。而放假时间短的话，是叫你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假期，时间长短无所谓，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心态。 太深，为什么你背着我？

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的流滴。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哭哭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哭哭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后不管不管，我一天一天更爱你，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始终认为同学聚会并没有网上说的那般可怕，老同学想见就去见，互相聊聊天，说说当年一起犯过的傻，走过的路，栽过的坑，也不失为对过往生活的一份美好总结与回忆。除了回忆，你可能在同学会上还会看到那些当年不如你或者是跟你能力相当的人。今年99，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同学聚会有空的话就去看一看吧。 放下了所有，出去找朋友，把你的事情都扔在后头，不想再等待，心跳快依赖，管你们聊得多愉快，原来他们说的并不是意外，你没有想象中可爱。如果你不怪，那么我可爱可不爱，把你留在那淘汰。 969精英有话说。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 你没法短期内去改变你周围的环境和周围的社会现状，那么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心平气和的来思考怎么样从你现在的岗位上去做起，慢慢的一步一步来争取自己的资源。 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 到了40岁的时候，我觉得光有聪明和勤奋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还得顺势。我认为这是我观念最大的变化，那个顺势而为，我觉得重要性要远远，就是把握时机，把握战略点，把握时机要远远超过了战术。 阿里巴巴马云， 对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你会发现80%-90%优秀的企业都经历过3次-4次非常残酷的时代。一家企业没经历过残酷的时代，没有经历过内乱，没有经历过内讧，没有经历过外斗，这个企业是经不起风浪。 今天969街头大访问，春节让你觉得头疼的事情是什么？ 说到头疼的事儿，可能大家心里都会想到催婚、七大姑八大姨的关心，还有来自各路阿姨们的问候。我头疼的事是我没有应该在我稳定下来的年龄稳定下来，没有一份可以满足我现在需求的薪资，所以这也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吧。 春节让人烦恼头疼的事儿，好像没有什么太烦恼的事情。要说最烦恼的，可能就是回家过年，每天都要吃大鱼大肉的饭菜，让自己长膘吧。毕竟我本身还是有点线条的，怕吃胖了长回去就不帅了。 春节让我头疼的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春节比较忙，因为家里就我一个孩子，然后我要帮父母干活啊什么的。其实我本人挺懒的，但是为了家人嘛，牺牲点也无所谓啊。

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 这是陈慧琳1988年发行的专辑《爱不爱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记事本》。这首歌在当年红遍了大街小巷，可能也是很多年轻人听过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来自于周传雄的创作。旋律呢非常的抓人，也符合当时人们的习惯和心态，把一些重要的事情慢慢用纸和笔来记录下来，当中的情绪也恰好符合人们的期待。 管我明天心里有爱谁，我的爱情有个缺，谁能让我停歇？痴心若有罪，情愿自己背。让我挽回，是你的淋雨总不妥协，你的永不后悔，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可知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一生热爱回头太难，苦往心里难，情路的漫长，从此迷乱，注定逃不过纠缠。情愿自己背，永不后悔，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刻自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一生的爱回头太难，苦往心里藏，情若不断，谁能把我将遗忘？一生的爱回头太难。

那么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创业。 5点，我是李佳薇，就要结束一天的繁忙啦，现在为自己的努力打一个满分，用好音乐奖赏你